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孩子特别多，帮助新来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敬拜，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涂鸦或者帮助他们记笔记。所以孩子们，就算你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，你可以记下一些其中的字句，这可以至少帮助你不睡觉。今天是路加福音第七章，应该是大家还蛮熟悉的经文，在第七章的36节到50节，在我们教会的圣经新约圣经从89页开始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由我来念经文。这是上帝话语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，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，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并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么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有一个债主，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爱得多，但她赦免的少，她就爱得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啊，竟能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那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上帝的儿女，还我们中间或许还有人不信你，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是多么恩慈多么怜悯的上帝。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宣讲你自己的话语，你儿子的道，叫所有的人都再次省思，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却是蒙了什么样的恩典。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四本福音书都有记录，有女人在筵席上用香膏膏耶稣。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记录的是同一个女人。约翰说，那女人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伯大尼的玛利亚。那件事发生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几天。路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记录的这件事，则发生在耶稣公开事工的早期阶段，地点很可能是在加利利附近的加百农。我们也许稀奇这种事居然发生两次，或者我们应该稀奇这种事只有两次记录在新约里面。这种事发生在我们的主身上，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太奇怪的。经文说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一个犹太人邀请一位拉比来到家里吃饭，算是功德一件。或许这是法利赛人邀请耶稣来家里坐席的动机。这种宴席通常是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外庭摆桌，是一种半公开的餐会。 路过的人可以进到庭院里面观摩，但是他们不能够上桌，只有受到邀请的宾客有东西吃。但是结局，饭局结束之后，这些过路客有机会可以打包剩菜，有一点像台湾的流水席。就像台湾的流水席，这种筵席是一个主人要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的机会。与其说客人坐席，还不如说他们是躺席。吃饭的人是身体侧卧着，头和手向着餐桌和食物，脚则对外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脚是对着没有办法坐在餐桌上的过路客，他们。和合本在37节漏译了一个字，看啊，虎度，看啊，完整的翻译就是看啊，有一个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。有诸多的讨论，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罪人？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，可能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谓的占婢的女人，是妓女的代名词。这只是臆测，我们并不确定她是不是妓女，但是她是个罪人，显然是一个公开的事实，也是看来唯一我们需要知道关于这女人的生平细节。是个罪人，是这女人最基本的身份。她是这段经文的女主角，但是你注意，她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。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我们知道其他两个主角的名字，一个人叫耶稣，另外一个人叫西门。故事这三个人之中，有一个人有罪，有一个人无罪，有一个人则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。三个人之中，有一个人赦免人的罪，有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，有一个人则认为自己不需要被赦免。那女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，法利赛人他们是不与罪人与税吏吃饭的，自然不会邀请一个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来家里做客。那城里的女人在那城里不会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，她出现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会引人侧目。看啊，一个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。那天没有人赶她出去，但是她必然引起主人和客人某种程度的不舒服。就好像今天有一位在万华站壁的女人来到我们中间，与我们一同敬拜，或许我们没有人会说什么或正眼看她，但也没有人会忽略她的存在。那女人来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找耶稣，她不是其他人找耶稣要耶稣为她医病赶鬼，甚至给她饼吃，她甚至没有来听耶稣讲道，反而那女人寻求耶稣，为要为耶稣做一件事。她拿着圣香膏的玉瓶要膏耶稣。出卖耶稣的犹太后来说，那种一瓶香膏可卖300银钱，300银钱大约是普通人当时一年的工资。女人站在耶稣的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。路加用的这个字哭，其实就是下雨的意思，泪如雨下。这女人她全然不能自己，也许她感到羞愧，她认知自己就如城里的人所说的是一个罪人。若那女人自知是个罪人，她也是一个很放肆的罪人。罪人应该像西门彼得匍匐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罪人不应该也不能够靠近耶稣，至少法利赛人这么想。但也许他是那种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的罪人，我要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不论如何，这女人至少也应该要控制一下自己吧。他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，他最好有自知之明，他应该挨着墙靠壁站， 他不应该打扰在餐桌上用餐的客人，反而女人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。如果人们之前刻意的不正眼看他，现在他们没有可能不看这女人。他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。这个举动肯定叫那女人成了饭局的焦点。看啊，有谁会做这种事？这要不是路加他非常粗糙编造的情节，要不然就是他不得不记录的真实细节。我们不应该，我们的主耶稣他走路不需要脚踏实地。西门没有给他水洗脚，他就没有洗脚。我不确定他的脚会不会臭，但是我还蛮确定我不会让那样的脚进入我的家，因为我有洁癖。有洁癖的人通常的问题是以为自己很干净，那女人是个罪人，她没有洁癖的问题。女人用自己的泪水调和耶稣脚上的尘土，再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。保罗说，长发是女人的荣耀，而脚则是我们知道犹太人眼中最卑贱的身体部位，只有奴仆才会去碰另外一个人的脚。女人她不仅不在意她个人卫生，她也不在意自己的尊严，她在耶稣面前全然作践自我，因为她认识耶稣，也认识她自己，她明白自己最荣耀的也只能用在耶稣的脚上。他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。耶稣用同一个字形容父亲亲吻浪子，形容以弗所的长老最后一次告别保罗的时候亲嘴保罗。圣经里面只记录有两个人亲吻耶稣，另外一个人是犹大。亲嘴是礼貌，亲嘴表达真情，亲嘴也可能是出卖人的暗号，但是连连亲吻一个人的脚，既不礼貌也不是什么暗号，是那女人在最不友善的环境之中，公开场合之中，公开对她的主耶稣做出最亲密的事。她不是某个路人甲混进这人的流水席，她不是慕道友，他也不是来打包剩菜的，他来连连亲吻耶稣的脚。我们并不知道女人怎么认识耶稣，或许她在城里看过耶稣，看过耶稣使盲人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麻风病人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听到福音。或许她是就是在那城里听到耶稣的福音。女人那天的举动非常的冲动失常，甚至失态，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社会里那女人的举动是多么害，对不起，惊世骇俗，多么惊世骇俗的事。女人不应该在公众场合暴露她的头发，一个犹太男人可以为此休了他的妻子，他也不能够随意与男人说话。当时那个罪人，那女人是个罪人，她需要勇气，她需要真正的勇气，她需要忘我，她也需要爱。你若爱一个人爱到一个程度，你就会做出一些很不合理也无从解释的事，用头擦一个人的脚，用嘴亲吻一个人的脚，用香膏膏一个人的脚。之后耶稣解释，他说另外一个女人玛利亚用香膏膏他，是为他安葬所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作纪念。今天我们述说另外一个无名的女人是个罪人，用香膏膏耶稣。 高一个人就认证一个人的身份。在约旦河，天父以圣灵膏耶稣，就认证耶稣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女人用香膏膏耶稣的脚，是一种双重的认证。认证耶稣就是他全心全意全力所爱的主，也认知他自己卑贱，自己最珍贵的也只能用来膏耶稣的脚。他不顾人的眼光，他不顾社会的规矩，他不顾自己是个罪人，他一心一意要把最好的给他的主，因为他爱耶稣。所以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低估，就质疑耶稣真的是先知吗？所以你知道他邀请耶稣来的动机，是因为这人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先知。先知怎么会容许罪人摸他？一个先知必然知道摸他的是个怎么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若耶稣让这女人摸他，岂不证明他不是先知？也就是说，法利赛人西门极有可能请了一位假先知来家里做客，怎么得了？岂不知那天在家里，西门的家里有一个人比先知更大。耶稣不仅知道那女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他更清楚法利赛人西门他心里在想什么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主耶稣就对西门说了一个债主与欠债人的比喻。这一类的比喻犹太人非常的熟悉，罪就是欠债这个概念对犹太人并不陌生。在新约的经文里面，欠债的有的时候在我们和合本就直接翻译为有罪的。罪不仅是某种个人道德上的缺陷，更是欠某个人的债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上帝的荣耀，所以当我们求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求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五十两银子是当时工人大约一年半的工资，五两银子是一个半月的工钱，差别很大。但是重点不是谁欠多或谁欠少，重点是没有，所有人都欠，但是没有人有力偿还。就连法利赛人都不会说自己全然不欠债，但是法利赛人会怎么说？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不像这个女人乃是个罪人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所以法利赛人以为自己欠的不多，也认为自己有能力偿还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我十分之一奉献。但是按照耶稣比喻的逻辑，自认不欠债的人也没有办法爱。一个人爱多或者爱少，取决于他确切的认知自己被赦免了多少的债。唯有认知自己欠得多的，才可能爱得多。耶稣问西门，这两个人，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自然明白这比喻里面的那债主是上帝，但是他现在面对一个难题，他必须决定，就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决定，自己是耶稣比喻中那欠的多就爱的多的，还是欠的少的就少爱的。所以法利赛人西门不会以为自己欠债很多，但是难不成这是他的难题？难不成他要承认自己爱的少吗？他爱的少就表示他不爱债主，就是上帝，不外乎就承认自己没有遵守从小早晚背诵的祷告文，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 你的上帝。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典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身来向着那女人，然后对西门说，西门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你当然看见她，你怎么可能不看见她？你看她乃是个罪人，没错，你断得不错。她看自己也是个罪人，却是蒙上帝所爱、罪得赦免的罪人。他正是那多得恩免就爱得多的人，他就是基督徒生命中的吊诡。唯有罪人才能够爱主，而且越大的罪人就越爱主。保罗是罪人中的罪魁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大卫犯谋杀罪又犯奸淫罪，他写诗篇53篇。我们都会说他们也都是最爱主的人，因为他们最终都明白自己蒙主多么大的恩典，主饶恕他们的罪。耶稣在44、45、46节数落每一件西门没有为他所做的事，又数算那女人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。西门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你看她，凡她所做的，你法利赛人西门一样都没有做。若西门给耶稣水洗脚，亲耶稣的脸，用油抹耶稣的头，他就是一个好的主人。但是如果他没有做这些事，按照当时的标准，他也不见得失礼。然而这不表示西门没有得罪耶稣，也不表示我们的主他不在乎。西门用最低的待客之道对耶稣就是傲慢和无礼。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他在地上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我们不应该以为主耶稣他不在乎。那天有一个城里的女人乃是个罪人，她尊重耶稣，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的主没有注意，没有注意她。主耶稣纪念那女人那天为她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数算出来。你看到这女人吗？法利赛人西门本来应该效法那城里的女人，西门本该想到经文，经文说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我求你，我就将列国赐你，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产业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破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地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。西门，听到了吗？你们地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兢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但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诗篇第二篇，西门没有以嘴亲子，西门不爱耶稣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这是耶稣对西门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得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我们会好奇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女人犯了什么许多的罪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很明显的知道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认识那女人，他许多的罪都得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 这个因为不是因为女人爱得多，或因为她用香膏膏耶稣的脚，所以她许多的罪都得赦免了，好似她要爱耶稣才得到耶稣的赦免。因为乃是因为她爱得多，就印证就证明，确实她许多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。换句话说，女人明白耶稣饶恕她自己许多的罪，免了她许多的债，因此他尽其所能的爱他的主耶稣。正如老约翰所说，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了。西门，言下之意就是西门，你赦免少，你爱就少。法利赛人西门与那城里的女人有什么差别？最基本的差别就是那女人认自己是罪人，西门以为自己是义人。谁在耶稣面前得以称义？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得赦免了。你注意，这是耶稣那天首次直接对那女人说话，也是在众人面前给他罪得赦免的确据，也是向众人宣告耶稣他自己的身份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啊？因为他们有够好的神学认知，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谁都不能够赦免人的罪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要不是疯子就是骗子，要不然就是亵渎上帝，或者他真的有权柄赦免人的罪。如果耶稣有权柄赦免人的罪，那么他们就应该效法那女人以嘴亲子。最后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不是你的谦卑救了你，不是你的泪水救了你，甚至不是你的香膏救了你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就是他赐给你叫你认自己是罪人，认耶稣为主的信心，那个信心救了你。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那女人她怎么信耶稣，只描述她信耶稣所结出的果子。那女人的信心生发仁爱，她爱耶稣，她宁可舍去一切追随耶稣，她的主在哪里她就去哪里，就算那里的人不欢迎她，就算她失礼失态，失去尊严，失去一瓶香膏。没有人邀请那城里的女人来法利赛人西门家里，但是你可以说耶稣那天邀请那女人来到他的筵席，好对他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这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可听见最甜美的三件事，你的罪得赦免了，你得救了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我们都求平安，每个人都要得救，但是少有人要罪得赦免，因为少有人会指着自己说，看啊，我是个罪人。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逼我们做一个选择，或者你可以说这段经文逼着你我觉知，觉知我是法利赛人西门，还是我认同那城里的女人乃是个罪人。哇，你知道这不是选项，你不会想要做西门。西门可以大摆筵席，但是西门没有洗耶稣的脚，没有膏耶稣的头，没有亲耶稣。西门以为邀请耶稣来吃饭就够了，就是那种以为礼拜天上教会十一奉献就够了的人。 他叫耶稣为夫子，却不认识耶稣，他也不爱耶稣，更没有听到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的罪得赦免了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”但那城里的女人，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。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罪人，犯了许多的罪，许多的罪也得耶稣赦免。在座的朋友，或许你以为耶稣不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乃是个罪人；或许你以为你无法来到耶稣面前；或许你听过有人说，像你这样的罪人，根本不配来到耶稣跟前。朋友，你要看那城里的女人，你要听那天耶稣对那城里的女人所说的话。如果耶稣能够赦免那女人是犯许多罪的罪人，那么耶稣就能够饶恕你。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必须自问，我是否像那女人爱耶稣？那女人爱得多，因为她先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一个自己自足自满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不认自己有罪的人无法爱耶稣。法利赛人西门无法爱耶稣，你也无法爱耶稣。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需要耶稣恩典的罪人，也就是说，爱的秘诀就是首先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哇，你好奇，你为什么不能够爱？你为什么不能够爱耶稣，也不爱弟兄姐妹？因为你不认罪，你必须认自己是罪人，才可能明白上帝儿子他如何爱你，为你这个罪人舍己，叫你的罪得到赦免。你要先明白耶稣免了你多大的债，你才可能爱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了解不认罪为自己带来各式各样的害处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集体认罪祷告。然而我们很少思考，基督徒不认罪最致命的结果就是叫我们没有办法爱，无法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也无法彼此相爱。一个无法爱基督的基督徒是最荒谬的事，不爱基督肢体的基督徒也落入最可怕的光景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落入那样的光景，你要看那女人。那城里的女人投靠耶稣就得着最好的，因为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他那天不顾一切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就听见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的罪得赦免，你得救了，你有平安。”但是他得着的更多，他在耶稣面前流泪，因为他认自己是罪人。他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了耶稣的脚，因为他明白他属于耶稣，耶稣就属于他。他知道他是耶稣的，耶稣就是他的。其他人那天打包剩菜，但是那女人乃是个罪人。他那天得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儿子在我还是犯了许多罪的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。我就知道他是我的，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儿子。我就如那城里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，却是拥有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罪人。天父，愿我们都明白你的儿子如何爱我们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们才可能像那女人爱那为我们舍命的主，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为了他，你儿子的缘故，我祷告，阿们。 有一首名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正道。